电影侠 Ryan 小兵后巷电影院。 好啦，欢迎各位收听呢个星期嘅后巷电影院啦。咁啊，小兵啦，同埋电影侠咧喺度同大家讲下电影啊。Ryan 咧去边咧？ Ryan 闭关少少时间 ，OK。咁我哋会跟住落嚟。循慣例啦，都要講翻我哋嘅市場嘅呢個動向啊！咁嘅星期開畫嘅電影都相當嘅多噶，咁有啲翻拍啦，唔係翻拍啦，即係另一個 version 啦，有一啲就係呢一個續集電影啦，咁啊有啲就啲表面上睇落好似啲科幻電影嘅，實際上唔知係咩質感嘅電影啦，咁轉頭都要同各位解釋嘅。不過呢，首先我哋先睇一睇，咁跟住落嚟今個星期呢，究竟邊啲電影呢繼續可以喺呢個票房走勢上面呢或者呢、這、一個即係市場動向上面呢有呢一個比較好嘅表現嘅。 係啦，咁首先你講下呢一套啦，咁首因為開畫嘅電影呢都唔少嘅，但係呢都不及呢第二周上映嘅《復仇勇者》啊，巴福斯发行嘅电影啊，咁啊维持场数都有142场啊，咁啊但系人平均人次咧喺尤其是喺金球奖啦，咁啊即系都叫做啊有花落谁家之后咧，就对《復仇勇者》咧似乎有啲帮助咁样，咁啊喺个会场人次里边咧就开始咧就上涨嘅，尤其是礼拜五六日咧，咁啊。去到六星期六星期日咧，系去到八几人次一场噶，咁啊喺开紧八四场、八五场、八六场咁多，一日开咁多场次嚟讲咧，每个场平均人次可以去到100-120以上咧，其实真系一个几好嘅成绩啊！咁暂时十日里边咧，就都收到1000万嘅，咁嚟紧呢个礼拜可能都会继续上涨啊！ 嗱、啊，呢样就好紧要嘅一样嘢啦。咁首先咧，呢、這、一个小李子俾熊搞，唔系小李子俾熊呢个游轮之鱼咧，游轮鱼咗之后咧，就搬咗个小球球俾佢啊，即系金球奖就俾咗佢啦。咁今次小金人咧，会唔会都继续同佢擦身而过咧？系咪先？上次已经眼放泪光噶啦。咁我谂今次佢竞争对手都依然好强啊。咁我都唔够胆讲佢有机会系小金人嘅，因为呢个转头都会讲嘅。咁但系咧，呢一套旧片冇谂过几爷嗰个票房。即系嗰个市场走势咧，系好过其他呢一啲新上映嗰啲。原本以为啲劲抽侠嗰啲指天椒都有啲表现嘅。 讲到劲抽侠，一定系讲第二套啦。咁啊，本星期表现最佳嘅电影咧，叫做《第五天劫》，The Fifth Rate 嘅 Sony 发行嘅。咁就每场嘅佢都做到嘅场次系多嘅噃。佢場次可以每日去到200多场啊，200松啲嘅場次啊，咁去到禮拜六日咧係250多场啊，咁啊真係似乎啲院商咧都非常之睇好呢套電影啊，即係睇完呢套電影唔知點解都會咁睇好啊，咁啊雖然佢不斷咁加場次，但係平均每場人次都可以維持到喺60-70呢一個位置裏面啦，所以咧成為本週咧最好表現嘅電影咧，都真係唔係一個咩奇怪嘅事情啦。咁去到禮拜日上咗四日咧，咁就係有收到咧就500多万啦。咁呢個數字咧，可能係經過我哋本週嘅推一啲嘅評論之後，或者坊間好多嘅評論之後咧。唔知道会唔会大幅下降呢？ 咁就唔知啦。咁我只知道呢，对于啲观众嚟讲其实都系几天劫㗎呢套电影係啦。咁继续呢继续有落啦，其实呢依然都系呢一个原著嘅人数好似冇乜点揀过㗎，场次就揀咗啦。咁但系个人数似乎就冇乜点揀过嘅呢一个电影喎。咁即系我都諗唔到其实呢一套可以有咁嘅一个成绩啊，继续维持住。就咁样影下影下，分分钟影到农历新年㗎。 唔系嘛，即系佢系咯，喺礼拜六日加咗场次之后，都可以维持到70人，真系好强劲啊！咁啊，反而咧就另一套咧少少跌眼镜啦，觉得我自己有少少就系、是、环球发行嘅就系、是、时代教主乔布斯啊！咁啊，当然啦，即系喺场次咁喺度减下减下咧，咁就减咗少少啦。咁头两日咧就有84-85场嘅，去到礼拜六日咧得翻83场嘅啫。咁平均人次得10-20个人嘅啫。咁礼拜六日先叫多翻少少40-20人啦，减咗上次之下。咁咁多日咧加埋咧就系、是、咧就系、是、得 169万啦。咁其实呢一套电影口碑应该都唔错噶，点解会咁低嘅个人数啊？ 嗱，你又自动飞咗我哋嘅三四啊！三四其实继续系呢个《叶问三》同埋《星战七》噶，都系啲续集电影啊！呢、這个转头可以讲翻嘅，咁但系讲真啦，时代旧主乔布斯，有啲人可能睇咗上一套咧，就唔想睇呢一套。咁同埋咧，呢一套嘅预告片剪出嚟嘅时候咧，大家唔知点解咧，总系觉得剪完之后点睇都唔似佢，都唔似乔布斯嘅。咁但系你如果真系有机会去睇呢套电影嘅时候咧，尤其近排我哋睇翻呢一个李开复同埋。呢个 Scully 嘅呢个对话咧，咁大家会更加觉得咧，啊，即系呢套电影有少少可以啊观赏嘅价值啊，咁啊呢个，不过我谂应该跟住落嚟都好快可能有机会落画噶啦，咁再跟住落嚟新上映嘅电影都仲有一套啊。上一集嘅表现其实都收到800万嘅，咁但系今集似乎食屎居多。 哦、OK， 你讲呢套嘛，就系、是《鸭王二》啊，咁啊，本周第三届嘅电影啊，咁就系、是、呢、這个《星王朝》发行噶啦，咁样咁啊，开嘅场次其实都唔系好多，维持到喺100场以内咁样噶，咁喺礼拜六日咧有少少缩场添，以平均入场人数咧大概喺20几至30人嚟讲咧，咁其实都真系似乎就同上次嘅《鸭王一》咧，又有少少距離啊！嗰、那個成績，咁今次亦都好似啊，即係殺死咗套片之外咧，就殺死咗好多人啊！咁所以咧就可能會唔會就此作結咧？咁一陣我哋都喺後面會再講噶啦。咁啊，4日裏面咧就累積加埋咧就100万到嘅市場成績啊！咁就好似真係麻麻地啊！ 嗱，呢一样嘢咧，真系大家要稍微留意一下啦。因为点解咧？咁你《鸭王二》嘅借票活动咧，其实比《鸭王一》咧分分钟仲多噶。咁但系可能今铺咧就真系我哋叫做咧有脱冇漏啊，即系唔好讲漏几多啦，因为即系脱就脱晒啦，乜鬼都睇唔到，咁都叫三级。跟住落嚟咪可能啲人唔想入去啦，咁啊唔知其他原因啦。咁跟住落嚟咧，呢一套其实系内地系劲收到爆炸嘅呢一个新片啊，上画。咁香港其实咧原本有好大张嘅海报，但系唔知点解到上画嘅时候无声无息嘅。 系啦，咁啊唔知系咪因为唔睇好套片咁解啦，所以就突然间唔见咗啦。好啦，剩翻一啲咧就比较小型嘅发行嘅电影咧，剩翻小型嘅发行嘅电影咧就系、是、我哋一次过讲晒啦，《寻龙诀》啦，《巫师王家族》啦，同埋呢个《夏洛特嘅烦恼》嘅，咁佢哋其实即系本周嘅十大不入啦，咁啊就讲下佢嘅成绩噶，咁因为。尋龍缺呢都其實都開咗場次35场一日嘅，咁但係呢平均人數呢就大概得20-30个到嘅啫，咁啊四日加埋呢得30多万到嘅，呢套係環球發行電影啊，咁另一套德里發行電影呢就係無視王家族啦，咁啊每日場次15人到啦，咁啊但係嗰、那個會場人次呢都係得10多20个到嘅啫，咁啊咁嘅情況呢就去到四日都係收得啦呢一個76000几啦咁样，另一套咧就《夏洛特烦恼》啊，咁啊《夏洛特烦恼》咧唔知系咪因为咧，比再更加小型嘅发行咧，已经系每日上得4场嘅啫，咁啊叫做人数多翻少少，咁啊大概有30多40个到咯，咁加埋咧都有50000几嘅，咁啊表现咧好过《巫师王家族》啊，咁《巫师王家族》可能啲韩片咧就真系好似麻麻地啊。反而即夏洛特烦恼咧呢一啲咁样嘅，好似仲有少少捧场客，咁所以即系喺呢个星期嚟讲咧，就有阵时啲片咧都唔系讲质素嘅，咁但系喺入场人次里边咧，或者个受欢迎程度咧，亦都各有千秋啊。 其实咧，咁真啦，真系你真系好难估个市世界嘅。咁你譬如话呢个《寻龙诀》啦，咁雷地真系收到。即系噔噔声啊！咁跟住落嚟咧，你到咗嚟香港，即系无声无息啦。《夏洛特烦恼》其实都有相对应嘅状况噶，因为《夏洛特烦恼》其实系被誉为呢一个中国版本嘅呢一个《我啲少女时代》噶，只不过可能系《我啲少男时代》咁解嘅啫。咁跟住落嚟呢两套都系收唔到，咁啊，即系估佢唔到啦。不过韩片咧，似乎咧，即系之前嘅职场大翻身啦，都翻唔到身啦，就系、是、一条咸鱼嘅状况之下，就已经落咗画啦。 基本上就已经冇乜场次啦。咁啊，呢一套更加系啦，无视网家族。 好啦，咁啊，我哋再讲下啲仍然停留喺头十位嘅一啲嘅电影啦。首先就系、是、排喺第三位嘅呢一个天马嘅发行嘅叶问三啦，头先有提过啦，仍然咧都可以维持到个场次去到100场以上噶。咁啊，平均人入場人數咧都由50幾去到606日咧推到80幾嘅，咁啊，似乎咧即係可能有啲嘅推廣嘅活動咧，會唔會幫到呢一套嘅電影咧有機會啊？咁樣咁上咗25日噶啦，咁夾埋有5300多萬啦，咁叫做咧應該合格啦啩？ 我諗應該差唔多啦，咁應該都差唔多可以預備咁樣叫做唔係收皮啦，預備收工啦咁啊。但係呢真係估唔到下啲即係唔怪之得你唔理係荷里活又好啦，或者香港都好啦，都咁鍾意拍啲續集嘅原因喺個續集呢大部分係點拍呢都有機會收到嘅。咁當然啦，等緊頭先講嗰啲續集都有唔掂嘅。 咁啊，系啊，冇错。咁啊，去到排喺第四位嘅呢一个嘅迪士尼发行嘅《星球大战：原力觉醒》啦。咁啊，其实个场次已经缩到得翻50个啫。咁样，咁入场人次喺平日限一嗰阵时咧，得翻20多个啫。去到礼拜六日咧，咁啊，自然场次加咗上去，会场人次亦都加咗出去，去到60多人啦。咁啊，暂时收到咧接近8000万嘅咁样。咁啊，香港應該過1億就困難㗎啦，咁樣你8000多萬到啦，我諗。 8000萬松啲啲啦，我諗應該都係啦。咁但係呢跟住落嚟仲停留喺十大入面嘅，我諗呢一個延年新返學應該可以拍手掌，跟住紀念日可以有紀念好多次㗎啦。咁呢一個呢就其實呢已經攞咗接近1750幾萬票房啊，咁累積應該都一定過硬呢個1800萬啦，分分鐘唔小心登2000萬出去㗎，因為仲有加長版嘅就係呢個紀念日㗎啦。即係你知啦，雖然都話呢個阿寶即係 Stevie 同埋方力申唔會再合體去拍呢一類型嘅愛情電影，但係收得咁好，你又鬼知佢哋唔會合體咩？係咪先？分分鐘整一套李麗珍啊 ，VS 邵仲恆嘅呢一個特別版，即係嚇 L 死我！ 今次已經大時代嘅後續版嚟嘅，仲你咁樣咁啊？係啦，紀念日喺呢一個即係有導演加長呢、這個導演加長版嗰陣時咧，感動版啊！嘅即係宣傳底下咧，咁的而且確咧就表現得唔錯啊！咁仍然上到係60多場一日㗎，咁人次咧其實佢平均地每日咧都有50至60個人去睇咁樣嘅，暫時去到1800萬啦，咁啊2000萬有機會啊！咁啊，另外就係、是、值得講咧就係十年呢套電影啦。咁十年呢套電影咧，其實就開始咧就係、是、都係18，即係每日都上到18-20場到啦咁樣，咁啊。反而入場人數咧係維持到咧喺閒日咧都去到60多人嘅，咁啊去到5、6日咧甚至乎去到100至82人咁上下嘅，咁啊似乎即係呢一個嘅話題咧仍然係會被提起啊，去到暫時32日咧都收到300多萬，我諗純應該都會係、有少少意料之外啊，呢啲嘅電影可以收到300多萬啦。 我諗應該收到300多萬都差唔多啦，咁跟住落嚟我諗返其實呢一個跟住落嚟嗰啲表格呢，其實大家真係可能真係有啲係死剩種啦，咁有啲係為播而播嘅繼續喺度嘅，咁即係有啲大家想睇嘅戲反而攞咗啦。係 啦，咁其實呢睇返禮拜六日呢有啲幾有趣嘅情況呢，雖然開嘅場數唔多啦，但係都入場人次呢都算係唔錯㗎。咁啊，讲紧系呢几套啦，福斯发行嘅《欢姐当自强》啦，咁啊，暂时收到400多万到啦，咁啊，呢、這、一个斯洛比花生大电影咧，都可以维持到呢、這个人入场人数咧，咁当然系少啲噶啦，咁就得翻30多人嘅啫，咁但系咧去到礼拜日咧，可以去到50多人啦，咁暂时收1500万啦，咁另外就系左一巴右一巴已经第二个星期上噶啦，咁啊仍然都系有。好平均地有40-50人咁去睇嘅，咁啊暂时收200万啦。咁同埋有套绝地拯救啊，小弟都喺第二个星期咧就睇翻嘅电影啦。咁去到礼拜六日咧，就亦都上翻60多人嘅平均每场人次啊。咁啊暂时收得100万。 咁啊，另外咧都值得可以讲下咧，就系、是、呢个爱的成人式咧。咁去到礼拜六日咧，虽然上嘅次场次少啲啊，咁但系都入场次都去到500多人啦。咁所以咧，即系点解仲有啲院商咧，仲肯继续咧去播呢套电影啊？咁啊，暂时收咗200万到嘅。好啦，咁啊，第一节时间就差唔多啦。咁我哋转头翻嚟再见。好啦，翻嚟第二节嘅时间啦。咁下星期咧上映嘅电影都相当之多啊。咁啊，我哋都可以逐一介绍下。首先就系呢一套三级片啊，《Party 无限期》啊，《Dirty Grandpa》。咁啊，中文名好明显就即系就住呢个罗伯特尼鲁咧去改名噶，因为之前有套叫《见习无限期》咧，咁今次就《Party 无限期》，惊死你唔知边个做咁样。咁啊，睇个片头咧几有趣啊。咁啊，当然都仲有呢、一个啊，呢、一个。靚仔加老呢個阿爺呢，咁樣究竟有咩玩呢？咁睇片頭呢就幾有趣，幾叫做少少低俗啊，當然啊。 嗱、啊，大家睇下分級呢，咁雖然個分級都未必好準㗎喇，但係個分級喺三級㗎，我諗呢個三級㗎，應該個笑位應該會比咬鑊耳多啲㗎。好啦，咁呢個除咗呢個 Party 無限期之餘呢，咁大家記得喎，呢、這個另一個男主角嘅呢，上一套啊，真係啊，都係驕人電影發行嘅呢，都係呢個趴街收場㗎啊，咁呢一個大家可以即係爆涉聯盟啊，係呢一個即係趴街收場啊，大家唔好忘記啊。但係有另一套呢都相當之睇到個海報都令人有啲嘔心嘅作品呢亦都出咗嘅，咁呢一套呢就叫做惡人谷格，咁會係呢一個環宇發行嘅，咁但係呢你睇返個吳鎮宇同埋呢個鄭中基，咁呢兩個去做返呢啲咁類型嘅角色嘅時候，尤其嘅張海報呢實在就是相当之呕心的。 是咁啊，即几个夹埋呢咁就係緊吳鎮宇有冇个叫助力呢仲啊咁樣。就係不得而知啊呢件事啊。咁啊另一套呢就係呢一个震动真相啊。咁啊其实呢套有少少即係有少少話題性嘅嘢講嘅，話題性唔係在於呢你點樣即係打下打下呢個美式足球打到腦震盪呢嘅話題啦，而係究竟呢一個 Will Smith 點解冇俾人呢提名呢一個電影金像獎呀呢個奧斯卡金像獎呀 sorry 呀講清楚啲，一直以為香港嗰個咁其實睇即係如果你睇完即係其實好多人都可能會想睇完之後喂咁係咪真係冇值得攞獎呢呢一個咁可能要留到下星期先知啊。 嗱呢一個我就真係唔知啦，咁但係大家要留意返呢，咁其實金球獎呢佢係都有攞到啲提名嘅，咁但係你睇返啦選另一套呢就其實 Sandra Bullock 佢其實都已經睇到落去都好唔似 Sandra Bullock 㗎啦，咁呢一套電影呢就叫做選戰藝術師啊，咁呢一個就啱啱台灣就選完啦啊，咁呢個選幾啲藝術啊，咁究竟係點藝法呢，咁大家就可以睇呢一套戲入邊嗰個點樣捉錯用神啦， 係啦有趣啊，咁演員陣容呢都相當之不錯啊，呢個山迪拿布洛啦呢啲咁樣都幾有趣嘅一啲嘅嘅角色啊，咁即係當然係講嘅點樣呢去幫忙做選戰啦咁嗰啲，咁之前呢有類似嘅電影出過啦，咁今次呢就更加有趣啊，咁因為好多啲上次呢就比較勾心鬥角啲嘢，今次係講好多啲哈碌嘢多咁之係啊，應該都係幾有趣嘅電影啊。好啦，咁另一套呢就其實都上咗唔少優先場嘅電影呢，都係一啲西片嚟㗎，咁就係呢一個 The Big Shot 啊，孤注一擲啦，咁亦都喺呢個星期正式上映㗎啦，咁演員陣容呢即係、就是、都多多事啦，咁我哋有蝙蝠俠呢就孤呢一個 CDS 嘅揸 CDS 啊，咁仲有一大堆嘅咁 Brad Pitt 呢，咁即係嘅監製呢套電影呢，咁其實呢就亦都有粉墨登場啊。 是啦，咁呢個 Big Shot 啦，咁有機會到去再同大家講嘅下個星期，咁呢個星期都有一啲即係譬如話原本都呢個星期已經有上咗一啲優先場嘅呢，似呢個天空之風俠 部合爆呢一个八小时咧，咁其实呢个漫画改编嘅作品啊，好似系啊，咁呢一个亦都系即时又系呢个提喊宴啊，咁同埋江口啊、杨介啊、本武阿雄啦，同埋呢一个中间游记会咧，咁其实都系啲老人扮新人啲咁样感觉啊。 系啦，咁啊斗气啊，两个男主角啊，咁啊两位就喺日剧都已经系。都叫做啊有所明星啊，咁另外咧就其实都仲有三套咧日本嘅啊两套日本电影咧，一套日本动画啦，咁就系包括呢个啦啦啦 rock 到底嘅，咁主要系讲咧一个小朋友咧即系继承咗屋企老豆咧嗰个 band 房啦，咁但系就系搞对 band 出嚟咧就麻麻地也出名啦，咁继续讲之后咧点样去发展啦。咁另一套咧就是袁子温嘅私奔女子高考啦，咁呢套又另一本周另一套三级片嚟噶，咁袁子温加三级片系咪一定好睇咧？咁呢个就真系不得而知啦。咁但系电影系咪睇过噶？好似可唔可以讲少少咧？ 咁其实咧呢一套电影咧系台即系喺呢一个亚洲电影节嘅时候都有放映嘅。咁呢个亚洲电影节嘅时候咧，呢套都仲有未有中文名叫 Tag 啦。咁台湾其实咧就翻译咗呢套叫做《最后魔鬼游戏》啊。咁啊呢一个片中咧个预告片入面嚓一声咧，将所有女子高中生腰斩嗰下咧，咁啊狂喷鲜血啦。咁果然系受到好多人嘅欢迎噶。但系咧呢套片咧其实好睇嘅位置咧系前半部啊，越睇落去你就越唔知做乜噶啦，系啦。呢个我哋。之前都提过嘅，咁当然咧，除咗呢套之外咧，咁都仲有啲其他嘅电影都会上嘅，包括咗咧，其实另一套亦都曾经喺呢一个亚洲电影节入边有出现嘅咧，就系呢个老炮儿啊。咁呢个老炮儿咧，其实系一个非搞笑嘅角度去讲一个旧嘅江湖人物，跟住咧就因为个仔得罪咗富二代咧，而得罪咗新嘅江湖人物。咁咧，但系咧呢套其实如果我哋对照翻咧日本另一套嘅呢一个《风云奇异会》咧，啊两套掉埋一齐睇嘅时候咧，系别有一番风味嘅。 咁有趣啦，咁其实仲有一套咧，就系咧，港产片嚟噶，咁就系《爱在深秋》啦，咁演员阵容咧都唔少噶，咁亦都有趣噶，就包括呢个王国，呢个温碧霞啦、谭耀文啦，两个做对手戏啊。咁里面仲有啲咧就啊，方浩文咧亦都系有做配角咁样，咁温碧华今次唔做导演啦，就做翻监制就算咁样。咁但系咧，导演咧就林家威嚟嘅咁样。這个其实就我哋睇翻个故仔咧，大概都系啲即系啲婚姻关系啦咁样。咁就即系讲紧有两个本来咧应该。即本来呢难谂扯唔埋人呢，突然间呢就遇上咗啦，咁究竟又会发生啲乜嘢古仔出嚟呢咁样，咁有趣啦。咁另外仲有一套呢就係、是、动画片嚟㗎，就係剛才讲日本嗰套啦，就係、是、呢一套施者的帝国啊。咁我相信我哋都应该係啊，即係佢冇乜缘分啊。 嗱好啦，咁呢一个咁真啦，咁其实爱在深秋或者头先过呢一啲咁样类型嘅电影咧，咁究竟会唔会变咗炮灰咧？我谂应该都即系大家估都估到啦，系啦。咁啊系啦，咁啊仲有一啲咁嘅啲动画电影咧，啲狮子啲帝国啊，或者呢一啲咁嘅类型咧，继续应该都会有啲动漫嘅捧场客入去嘅。不过讲一讲呢度之余咧，其实有一样嘢我哋就好想重新提翻嘅。咁呢一样嘢咧，就其实咧我哋之前上一集咧就未有机会同大家提嘅，就系金球奖啦。金球奖其实今期咧都有几样嘢咧，其实我好想特别讲嘅。首先我几中意嘅一位演员啦，就唔系小李子吓。咁呢个系史泰龙啦，咁终于咧凭住呢个 Rocky 嘅呢个第七集咧，洛基嘅呢个第七集咧，就香港未上嘅，咁就攞翻咗呢一个金球奖嘅呢一个最佳男配角。OK， 大家有冇觉得好古怪咧？洛基唔系应该系主角嚟嘅咩？系好抱歉，佢呢一世人咧真系冇乜攞奖运。咁多年以嚟咧，咁样拍到洛基咧，从佢第一套拍就去拍洛基啦，跟住拍到依家 接近都已经七十岁啦，拍到洛基第七集啦，终于攞奖啦。但系呢个攞奖嗰集咧，竟然就啱啱好系洛基系做配角嗰集嚟嘅。咁你话真系有阵时真系，我觉得佢喺呢个台上面咧，都有啲不知所措嘅呢种 situation 啊。咁但系都好高兴咧，佢终于有攞到呢一个奖嘅。咁当然啦，另一个就系今年嘅一个好重要嘅特色咧，就系终于咧小李子咧同埋 Cat Winslet 啦，系可以喺金球奖上面咧系。纷纷咧就攞咗呢一个，一个攞咗最佳女配角啦，一个攞咗呢个最佳男主角噶。咁呢一个咧，亦都系咁多年以嚟咧，两个一路希望系同台攞奖咧，都未成事嘅一个。啊，即系十九年嚟咁，终于有一次成事啦。咁虽然都唔系话男女主角咁样，咁但系至少咁今次就每个人都攞到自己一份嘅呢一个奖品嘅。咁大家亦都可以特别留意翻啊 ，Kate Winslet 攞奖嘅嗰套戏咧，就啱啱好系仲上映紧嘅呢一个时代，叫住教主乔布斯啊。 系啦，咁今次金球奖咧，其实就真系帮到咧呢一个复仇勇者咧系好多噶，因为我哋见到咧咁就真系攞嘅奖项咧都相当之多啦。咁当然啦，就呢个导演咧上次诶继飞鸟侠之后咧再次攞奖啊。咁会唔会嚟紧咧都可以令到喺呢个金像奖咧都可以攞奖嘅呼声都高唱入云咧？咁都系都可以成为即系一个参考啊。 嗱，大家都留意翻啦。咁其实咧，金球奖一个好强烈嘅特色咧，就系佢不嬲都有分呢个音乐同埋喜剧啦。咁同埋呢一个系戏剧类嘅呢一个男主角嘅。咁所以每年其实会有双影帝嘅。咁另一个影帝咧，我真系唔知佢啲嗰个攞到噶啦。咁就大家救嚟救去都救咗好多次嘅呢个 Matt Damon 啊。咁呢一个啊，即系佢已经好鬼多次，即系都系呢个失踪啦。咁今次靠火星人物啦，竟然俾佢攞到呢个最佳音乐同埋喜剧类嘅呢个电影嘅男主角啊，呢样嘢真系相当嘅有趣噶。咁当然啦，另一样嘢咧就其实呢、跟住落嚟呢几套电影咧，咁其实我觉得真系未来可能大家如果有机会嘅话咧，都可以尝试去睇一睇嘅。 系啊，都有趣啊！火星任务竟然去咗嗰边喜剧类嗰边，系有趣嘅事情啊！咁样咁啊，当然啦，就暂时嗰段落啦。咁但系呢个奥斯卡金像奖嘅提名名单咧，亦都出咗噶啦，应该。咁啊，即系其中头先我哋第一节咧都有讲过啦，就今次咧比较多人讲咧，又系咪呢个即系人种嘅一个问题啊？即系会唔会系譬如 Will Smith 咧冇被人提名咧，或者今次冇黑人被人提名咧，系咪又系一啲嘅有色人种嘅一啲嘅歧视啊咁样嘅嘢咧？咁老实讲，你今年我哋有冇睇过啲其实都系一啲黑人演员其实做嘅戏系好深刻咧？ 咁系咁样，不如咁讲啦。其实我觉得咧，唔好成日将个黑人白人啦，或者嗰啲嘢上面咧，即系搞嚟搞去咯。我觉得呢一样嘢真系一个几多余嘅一个位置嚟嘅。因为我觉得咁，你觉得佢应该攞奖咪提名佢咯，佢觉得唔应该攞奖咪唔提名佢咯。咁其实每一年都会有好多唔同种类嘅呢种 situation 嘅。我觉得唔系一次或者半次，我哋就可以话系可能系佢又有呢一个所谓嘅即系种族歧视啊，或者啲其他嘅问题啦。我觉得真系唔系因为呢一样嘢嘅。咁呢个咧，我反而大家如果真系谂一谂嘅话，反而觉得咧，其实今年嚟讲会唔会呢一集电影其实系唔够以往嘅一啲威力强咧？我反而系谂紧呢个问题。你睇下连呢个 Matt Damon 咧都可以攞到呢、這、一个，即系都仲可以攞到呢一个喜剧咧，同埋喜剧类呢一个男主角咯。我觉得本身嚟讲都证明咗其实有啲戏荒嘅，就好多呢一类型嘅电影都系噶啦。咁你话呢一个金像奖嘅话，我哋如果要真系要再讲翻佢嘅提名咧，今年嘅提名名单其实我哋亦都只可以讲啦。咁小李子去攞翻呢一个小金人嘅几率啦，我今年依然都系唔睇好噶。 真系惨啊！真系又系好空欢喜一场啊！计呢个华尔街狼人之后啊，咁其实最佳影片咧都系大概 up 咗嗰扎咧，其实都有一大堆咁样。 即係包括嚟緊會上啦，咁講下嚟緊會上嗰啲啦，咁樣，譬如孤注一擲啦，會係最佳影片之一啦，咁同埋啱啱之前講嘅呢個復仇者都係有嘅，咁啊當然之前嘅一啲譬如即係簡單啲講下，譬如即係呢個 Mass 啦，嗰啲都可以係有被提名喺裏面啦，仲有呢個火星人武器都有啊。 嗱，我真係想同佢講咧，咁其實今年咧，大家如果真係我哋睇翻一個完整嘅呢一個名單嘅時候咧，我真係覺得其實你可以睇到嘅一啲提名咧，其實真係一啲都係屬於啲唔靚仔嘅提名嘅，因為你譬如似《星球大戰》《原力覺醒》呢啲咧攞嚟提名咧，我覺得真係一啲幾不知所措嘅，你明唔明啊？因為你譬如話呢一個你似今年你譬如瘋狂啲即係嗰個 Mad Max 啦，咁 Mad Max 呢套電影咧，咁佢攞咗十向提名嘅，咁佢呢一个跟住落嚟呢一个Rocky 嘅呢一个衍生电影咧，咁其实咧就只有一向系呢一个相对应嘅呢一个提名嘅。咁呢啲其实我真系觉得呢一类型嘅电影，有啲时候你真系套片拍得唔错嘅咧，未必代表佢有足够提名嘅。 系咯，咁啊，其实仲有其他嘅提名名单，我哋都可以大概再讲下转头。 Good afternoon,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on board to Gossip Express. We are bound to Korea. Please sit back, fasten your seatbelt, and enjoy peanuts. Thank you. 欢迎乘搭拜挂航空，本航班机将由香港前往 昆布。 请各位乘客绑好安全带，遵守安全规则及享受沿途所提供的花生。多谢。